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發表特別講話，習近平重申要推動多邊主義，國際上的事由各國商量去辦和掌握，要在凝聚共識基礎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發揮世界衛生組織作用，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推進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改革，落實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他強調中國將會繼續推進科技創新，加大科技投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中國東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天晴，聽朝早清涼，部分時間多雲，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温暖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間温暖，星期五六朝早相當清涼。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94.8 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市民尤其是長者有較高風險出現嚴重病情，他們要盡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親友應盡可能幫他們處理購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長者要出街，記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徵輕微，都要即刻睇醫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電台第二台，彭晴、磨莉，敏感時刻。每个星期一晚咧，喺敏感时刻里面咧，都会有敏感人物嘅。咁啊，当然有彭晴，有莫莉啦， 系啊， 仲有同我哋嘉宾一齐倾下偈啦。 系啊，咁啊，我哋作为一个女性节目嘅话，当然咧，即系有好多关于女性嘅嘢都好想倾偈，或者好想去知多啲，或者分享多啲，了解多啲嘅。 系啊，咁啊，喺社会上面嘅女性当然都有好多好多种啦，有你有我有佢。咁但系就唔同类型，有唔同嘅群族啊，族群吓，亦都有即系唔同嘅需要。咁啊。今晚都特別嘅，係點解咧？因為今晚我哋呢位嘉賓啊，褒兒啦，咁其實佢自己當然一位女性啦，佢就係幫喺社會上面一啲比較我哋叫做弱勢、俾人忽略嘅一群一班。女性嘅即系系啦，性工作者嚟嘅， 系因为其实有好多女性嘅性工作者，到底佢哋嘅生活啊、生存啊，甚至乎佢哋会遇到啲咩问题，其实我哋都忽略咗。 系咁啊，佢哋嘅工作系啦，用性嚟到换取佢哋嘅即系生活啦。咁但系即系生活嘅支持啦、支援啦。咁但系咧，原来喺呢个过程嘅当中咧，嗱唔好讲话即系佢去有咩客人帮衬佢嗰啲啦。当中的困境遇到的问题呢，就不是说只是经济上的问题，人身安全啊，是啊，他们怎样可以有没有机会学习转型啊，他们是不是一世都要留在这个的工作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啊，等等。有没有人帮他们呢？其实 我已经很好奇了，好想听褒兒讲一下究竟怎样帮他们呢。 是啦，咁所以褒兒作为这个的组织，咁佢肩负起一个好特别嘅使命，就係、帮一班援交嘅少女之余呢，喺佢自己嘅经历当中呢，其实呢都有接触过唔同嘅性工作者嘅。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或者敏感時刻的敏感人物咧，我咧其實即係我都非常留意身邊喺我出現嘅所有嘅朋友啊、嘉賓啊等等，都希望咧第一時間即係覺得哇，真係好敏感、好有趣、好 juicy 咧，都希望請佢上嚟我哋節目當中咧，同大家一齊傾偈嘅。 係，而今晚咧，彭程請嚟呢個嘉賓，我都對佢好有興趣，而對佢身邊發生嘅所有經歷都好有興趣。 係啦，咁我算我舊年咧就幫佢哋呢個機構咧做咗一個籌款嘅晚會嘅司儀啦。其實我接觸佢哋嘅時候已經覺得好特別嘅啦。點解咧？因為佢哋個機構咧叫做青藥，咁咧就係專門。本系帮一啲咧，就系青少女系啦，就发展嘅 青少女帮乜嘢？ 系咯， 点样帮佢发展呢？ 系啦，发展啲乜嘢咧？佢哋出现咗啲咩状况咧？所以特登今晚咧喺敏感人物里边咧，揾嚟佢哋嘅创办人啊，宝儿林宝儿同大家一齐倾下。宝儿， 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系，其实你都系一个后生女嚟嘅啫。 我系啊。我好唔知羞恥成嘅，系 啱噶啦！ 我哋都承認我哋自己係噶。 介紹一下先啦，介紹你自己啦，介紹下你嘅機構啦，係啊，咩嚟㗎？係 啊，我好開心嚟，因為冇諗過可以上呢個節目，因為覺得自己唔算好敏感，好似都幾平凡咁。 冇 咁啦，就我叫煲兒啦，就係一個慈善機構，頭先介紹稱我哋叫 Teens Key 嘅英文，咁咧嘅創辦人啦，同埋而家嘅總幹事。咁我哋個機構咧，其實今年下年第十年啦，咁就一個比較小型嘅機構啦，但系咧就專係服務一啲香港本地嘅邊緣嘅青少女嘅。咁咩叫邊緣咧？就特別係一啲即係佢喺經濟上啦，或者係我哋比較focus 咧係一樣叫性與生育健康同權利嘅比較弱勢啲嘅女仔。咁其中一群咧，好主要我哋服務咧，就喺性行業嘅青少女啦。咁另外都有一啲未婚懷孕嘅少女啦，咁佢可能選擇會做媽媽，咁有啲其實會選擇終止懷孕或者俾人領養嘅。咁另外都其實最近疫情之後咧，都好多係即係打嚟求助，就係佢可能遇到就係意外懷孕啦，或者性暴力啦，或者一啲唔同情況，即係都係同性有關嘅問題嘅一啲青少女嘅求助。咁我哋都會有啲服務俾佢哋嘅。 我咧其實即係聽落去咧。煲兒服務啲女仔嘅範圍其實都好廣泛，其實香港有好多啲係咪有類似機構都有服務緊呢啲女仔嘅喎？ 你有家計會 係咯，係咯，係咯，你有做啊？ 其實都有嘅，但係咧，我哋真係比較 focus 得多係。個青少女本身嗰個發展啊，因為好多其實機構都做得好好嘅，但都係比較即係問題為本，即係佢有咗啦就做啲藥，佢可能懷孕啦，佢要住宿舍，佢就要去呢個機構。咁但係我哋咧都會有呢啲服務嘅，但係我哋會翻轉頭咧，就係諗點解我哋唔一早就教育呢啲青少女或者青少年啦，早啲去學習咩係性，點樣係正面咁面對佢哋咧？咁所以其實我哋做呢啲。解決問題嘅情況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做好多預防教育嘅。咁呢個就真係敏感啦，因為其實喺香港咧，貌似好先進，但其實都好傳統下嘅。其實我哋去好多學校或者一啲主動揾啲機構合作嘅時候咧，都唔係太多願意嘅。 即係講性教育你意思 係啊係啊係啊。咁其實我哋就好多嘢可以預防㗎。咁譬如你唔想佢意外懷孕，你咪早啲教佢哋點樣安全發生性行為咯。咁但係好多學校我哋講到嘅時候，其實有啲都耍手擰頭啊！其實講緊中三、中四、中五，老師會講唔會嘅，我哋啲學生好純品嘅。佢哋冇呢啲嘢發生， 佢哋覺得邀請咗你哋機構或者任何一啲機構講性嘅話，佢哋就好似標籤咗學校， 係啦， 有啲唔好咁樣。 咁講援交啦，或者一啲即係女仔去所謂誤入歧途做咗即係性工作者啦，其實褪翻步係有陣時佢哋可能上網，我哋又冇講到網上交友一啲注意嘅嘢啦，你遇到問題啦，點樣解決啦？咁呢排其實呢幾年都好多係一啲裸照嘅報復啊， 係啊， 其實呢啲係好需要講。但其實我哋冇，你學校唔係咁多監會同主動同啲青少年講呢啲嘢咯。咁所以我哋就睇到個問題，咁我哋會幫手即係都處理一啲個案啦。但另一方面，我哋更加想提出就係希望個社會都關注多啲啦，同埋即係大家都做一啲預防嘅教育咯。 係係係，冇錯。不過即係莫莉係咯，我知道其實煲兒未自己創辦呢個青藥之前咧，其實你都有類似接觸，係咪有好多啲性工作者 係啊 係 啊嘅女性嗰陣時咧，其實個機構咧我就係大學畢業之後成立嘅，咁之前咧其實就係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就嗰陣時實習去咗一間機構叫紫藤，咁佢哋係好 好耐歷史啦，係香港都差唔多係第一個幫一啲我哋叫姐姐仔嘅性工作者啦。咁嗰陣時咧機構主要幫一啲一流一嘅性工作者啦，一啲企街嘅性工作者啦，比較多嘅。咁嗰陣時其實我實習咧，我係讀社會學嘅，咁社會學咧就講好多就係接觸一啲邊緣啲嘅群體，了解佢哋喺社會嘅情況啦。咁我第一二位都唔係填子啦，咁我第一二位咧係填一啲同志嘅機構嘅。 哦， 嗱嗰陣時咧，講緊十年前，可能個情況有啲唔同，我就被拒絕咗，唔收我，因為咧咁啱嗰個同志機構服務男同志嘅，咁佢哋覺得有個女同事喺度咧，好似好怪，而家應該唔會噶啦，嗰陣時可能咁啱啫，咁就第一二個都係咁樣被拒絕咗，第三個就紫檀，跟住都呢個係即係性工作者嘅機構，好啦，去啦咁。咁所以其實唔係考慮咁多，真係緣分咁啱接觸到。 但你特別好似係咪？如果我咧，我聽 Boy 咁講，你特登係想揀一啲比較小眾啲嘅， 係嘅，係嘅 群眾去服務喎。 係啊，係啊，呢個都唔知 點解咧？使命感咧？ 其實好多人都問過我，都唔記得咗啦。即係嗰陣時純粹我諗係覺得得意啦，同埋讀社會學講好多就係、是。即係好想了解一啲邊緣嘅群體，即係點解佢哋會即係進入呢個狀況啦，同埋其實即係個社會可能對佢哋好多標籤嘅。咁我哋點樣去解讀呢啲標籤啦，同埋即係點樣令個社會明白到多啲佢哋啦？咁我諗我係對呢方面比較有興趣嘅。 當初對你嚟講最有興趣嘅小眾係啲乜嘢咧？ 其實真係同啲性有關嘅。 我以為因為譬如同志或者再之前可能佢讀書嘅時候接觸其他咧， 係純粹是好奇， 是 你覺得呢個社會現象想研究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其實睇嗰可能嗰陣時真係 睇 書蟲，唔係啊，睇書好怪，有啲讀書嗰啲講好多咩浮誇啊嗰啲，即係好多講話你個人嘅一啲譬如罪行啊、性啊，或者係你社會越禁制嘅嘢咧，其實咧就會越即係令人忽視啦。但係其實往往好多問題喺入邊嘅，亦都個社會亦都好多負面嘅標籤喺佢哋度。其實係咪？真嘅咧，即系我都好想去了解 下。 咁所以其实我进入紫藤之前，其实可能我本人都只系从电影或者电视剧去了解，即系姐姐仔或者性工作者嘅样子，即系脑里边都好多幻想嘅，系咪着啲性感睡衣啊？ 系 个个都好靓啊咁啦。咁我头几个月咧被派去就系做外展啦， 系外展喺边度做？ 系一流一，就一条友要孭住即系两红白蓝咁样咧，就派啲单张去啲一流一嘅单位。 你自己一个人去啊？ 开头其实有同事帶嘅，咁佢教識咗你大概個運作係點咧，就自己去嘅。咁就都係最後我仲記得我仲拖鞋咯，同埋牛仔褲，跟住七八月嗰啲日子咧，仲要一流一香港都咪劏房嘅，行好多樓梯，仲要劏房入邊咧，啲一流一啲姐仔啲單位通常好多啲。窄嘅走廊，好多個單位，好熱噶嘛。跟住我行嗰啲都係舊區，例如深水埗啦、灣仔啊、荃灣，咁就會攞住個地圖就抄低曬啲地址，就係、是、自己喺報紙揾嗰啲廣告嘅。咁就逐條街逐個上落，濕曬，即係由入邊到出邊全部濕曬。我同事仲笑我，鬼叫你著牛仔褲啊咁樣啦。咁就逐個敲門。咁我哋機構同事有教有個規矩，就係、是、你敲門就唔可以撳鐘嘅。 係咯，我正想就係問你，係 啦， 點解啊？ 做生意啊， 你 撳鐘仔， 企翻喺佢個位置咧，佢會覺得嚇有客喎、 啊。 一打開門，哇死靚妹咁樣，係好失望嘅。咁所以同事教落咧，就話你敲門，咁有人應你，你就同阿姐仔講呢個傳單啊，即係我哋嚟緊有電腦班，有診所有檢查，咁就同佢傾偈啦。咁其實唔係太受歡迎嘅，因為佢哋都會覺得你阻住佢做生意。咁如果佢唔開門咧，就會將一啲 攝入去 單張係啦，攝入去。咁、但係好得意嘅，一去咗幾個月咧，其實佢。佢會喺嗰個閉路電視，佢坐喺入邊噶嘛，佢會認得你嘅。咁你去耐咗咧，其實就會多咗姐仔去同你傾偈咯。咁有陣時就去開門，咁佢又冇客嘅啫，咁就叫你入嚟啦，坐啦。咁就會坐喺入邊，好細嘅。佢哋一樓一啲單位，我諗冇分鐘冇100尺，即係一張牀個門口攬一步就張牀，再攬多步就去有個廁所沖涼，跟住就冇噶啦。咁所以其實佢都悶嘅，特別有啲姐仔佢翻24小時咧，即係佢喺度。 瞓埋噶啦，咁瞓醒就開工咁樣啦。咁佢哋都歡迎有陣時即係啲靚妹仔咁嚟傾下偈啦。咁咁去得耐咧，直情有檸檬茶啦，有陣時有湯啦， 跟住朋友 係啊係啊，好似同埋咧，你佢哋即係好抱多一個姨姨咁樣啦。我嗰陣 大過你好多啦， 係啊，四十零咁樣啦，通常都係啲歲數。咁再年紀大啲都有嘅，咁就但係我翻到公司俾同事笑嘅，因為同事係做咗好多年，即係同啲地區啲姐姐好熟嘅。湯你就咁開心，我食個燕窩咁樣，真係啊，真係入世未深啊！原來有啲咁正嘅，咁就慢慢建立個關係，就覺得啊，其實真係好普通一個女人咁咯。佢就係講下佢鄉下 佢為乜咧？係啦， 係咯，養家啦。其實好多都養家，即係其實而家啲一流，因為就嗰陣時咧，其實講緊。差不多可能九成都是在其他地方來的、其實本土即是所謂他們叫什麼、本地的一些姐姐其實不多的同埋年紀都大一點的、但是即我有時候覺得很難這樣分的，因為有些他來了香港其實都過七年了、你又很難、分他說不是香港還是怎樣啦，但是就即傾回家鄉吃辣東西、他們很多介紹、就講回家情況、那時候我還記得教他們用QQ 嗰陣時，即係嗰陣十年前係有啲視訊嗰啲咧，咁佢哋可以學識電腦裝就可以翻同鄉下屋企人小朋友傾偈嘛。我仲記得好搞笑，教佢哋咧，你收起嗰啲 bra， 收起嗰啲你嗰啲單張啊啲，你唔好俾人即係你屋企人唔知道，你就唔好俾呢啲破綻俾佢睇到咁樣咯。咁都幾搞笑嘅，其實即係好似唔係即係真係傾偈咁，但係其實你每一日同佢哋接觸，你就了解多咗好多佢哋嗰個。情況， 但是你一個女仔咧，自己去呢啲地方啦，會唔會感覺上有危險咧？又或者會有人即係誤會咗你係咧？ 其實日光日白去嘅同埋咧，其實啲客咧係驚你，仲多過你驚佢，因為佢哋好驚俾人認得啊嘛。二嚟啦，就是、我哋都正常 T 恤牛仔褲，兩個紅白藍袋咁披頭散髮，其實都擺到明都唔係，都幾明顯噶啦。同我成日經過見到啲客，佢哋都咁樣揼得 揼低頭， 快快 咁俾人知。 係啦，同埋都真係驚，我都真係撞過熟人嘅，其實真係幾尷尬。 撞到熟人， 但你會唔會即刻扮見佢唔好，定係直接嗌佢喂陳大明咁？ 嗰陣時撞到一個長輩，係啦，咁咧我係去到，因為佢嗰啲走廊好窄噶嘛，佢可能沿住個走廊兩邊同最篤篤都有啲劏房，即係二 A B C D E F G 去到好遠噶嘛，咁我咁啱咧就行到個走廊最篤篤最入嗰度，咁我敲門冇人應，我咪踎低攝傳單啦，咁應該嗰位長輩呢個時候就喺後邊行入嚟。 佢嚟幫襯啦， 撳前面嗰間房個鐘，咁佢我踎低咗，咁即係佢見到我背脊啊嘛，佢睇唔到我係咩人噶嘛。到我起身一擰住面走嘅時候咧，你咪同佢面對面咯。跟住佢隻手指就擺咗 喺個 鐘度。咁我哋對望咗兩秒，我又唔知講咩啦，佢又唔知講咩。 我見唔到你，我見唔到你，拜拜。 類似啦，佢講嘢，佢話：哦，我上嚟行個圈嘅啫，就衝走咗咁。 因為冇藉口咧，佢隻手喺鐘仔度啊。 佢個 moment 真係～个手指喺嗰个钟，你又好难，因为嗰条走廊就系咁窄啦，你冇其他嘢噶啦嘛，佢冇其他门口或者冇其他嘢，你就算啦。咁我都冇追问，咁都多年嚟大家都冇， 梗系啦， 唔系咁各位长辈朋友又单身，我觉得都唔紧要嘅，咁大家冇讲就算啦，咁、样 系啦，单身嘅咁都明白。不过呢啲咁嘅场面撞到人都好尴尬。 我都冇諗過，其實之前原來真係有啲嘅機會，因為香港都好大㗎嘛，你邊度諗到會撞到人？點知真係會？ 哇！真係未聽到你講點樣去幫呢啲青少女嗰個發展。其實聽你以往啲經歷啊，波兒我都覺得已經好有趣。 係啦， 其實 係好有趣嘅回憶嚟。 係啊，好有趣同埋好精彩。但係我諗即係嗱，佢又同你熟絡咗啦，咁跟住就同你建立關係。其實佢會唔會有啲咩都講你聽，或者佢哋有啲咩問題啊、困難啊，有冇同你分享？你嗰陣時有冇點樣幫過呢一班？ 系 性工作者 嗰阵时真系初出茅庐嘅，其实都仲系好细个嘅。 咁我就好記得就我被分派就外展啦，其實你一定要接觸到佢哋先噶嘛，派嗰啲單張俾佢哋啦，咁耐咗咧就中心都會安排啊，你幫手教啲班啦，同埋比較後生就教佢哋用電腦，跟住咧其實真係好似普通你啲婦女班咁咯，就係呢個就 right kick 咧定 left kick 你要點樣撳兩下，佢哋都要練嘅，到開電腦，跟住然之後可能有陣時有啲簡單嘅英文班，有時係有啲職安健班嘅。 職安健係 職安健， 健康保護 健康啦，即係使用安全套啦，或者啲衛生常識啦，例如譬如你口膠使唔使用安全套啊？其實要嘅，如果唔係你可能會都會感染口腔都會感染到啲疱疹或者其他疾病嘅。咁到一啲即係安全意識啦，即係我哋叫你要一定裝個閉路電視。咁然之後咧，你啲錢你唔喺個房度，你就唔好真係擺啦，電話唔好真係擺啦，因為你行咗入去沖涼。佢一攞門口就走咗啦喎。法例啦，即係點樣係咩情況底下係犯法啦？點樣小心一啲，即係步入啲法律陷阱啦。咁到你真係可能犯咗法啦，咁你有權利噶嘛？即係你被捕之後，你可以揾律師，即係呢啲都要教咯。咁但係咧，因為佢哋我哋接觸一嚟一啲姐姐，其實好多學歷程度比較低嘅，即係唔係全部都有例外，大部分都係啦。所以你又要諗個方法佢聽得明，你又唔可以講得太複雜。但有陣時有啲法例有關嘅都幾複雜噶嘛，咁又要諗一啲方法令到佢明白咁樣咯，係啦，咁就慢慢就咁樣咯。到真係好印象深刻咧，就係2008年嗰陣時有一單連環兇殺案啦，就係後屘發現其實有兩個連環殺手嘅，一個咧其實即係英文叫嗰啲 copycat killer， 即係其實嗰個人未撈隊，佢就扮係佢，咁就佢喺連續四日好似殺咗四個成功作者，都係一流一嘅，咁都幾嗰陣時未拉到，其實幾驚，同埋我已經識咗好多即姐仔啦嘛，你就諗啊，即係佢哋好似 auntie 咁，又煲湯俾你飲，跟住你都好擔心佢哋嘅 安危，係啊，真係嘅。 咁就 keep 住都係咯，同時就好犀利嘅，佢哋就即刻整一啲24小時嘅熱線，同埋有個 system 就同啲姐仔講啊，如果你接客，你登記啦，咁你講俾我哋聽你嘅地址、你嘅電話，咁你接客嘅時候你打電話即係好似 check in 咁啊，我有客啦。咁如果你兩個鐘頭唔打翻嚟咧，咁我哋就打攞咁揾你啦。我揾唔到你咧，就因為我哋同區可能唔同區都識啲姊妹噶嘛，咁就叫佢過嚟敲門。咁最尾真係有一個受害者係咁樣同事在上門發現咗咯。咁嗰陣時我仲好細個，即係佢哋冇叫我 handle 呢啲，但我就 keep 住日頭幫佢哋派傳單，即係話翻俾佢聽啊，你登記呢個啊咁。但係你話後邊處理呢啲咁複雜嘅嗰陣時，我嗰陣時得20歲左右就即係對於我嚟講太過恐怖啦，就同事幫手，但係之後都幾驚 嘅，幾驚佢 啊，幾驚嘅，因為未拉到嘛，同埋嗰個。行凶嗰個手法都幾恐怖，即係佢係用嗰個水喉勒死佢嘛。但係即係我仲好記得嗰陣時繼續外展提嗰啲姐姐，而家個案件嘅進度係咁小點樣小心啊，點樣保障自己啊？有一個姐姐都熟咧，我都問佢話：，佢好驚。咁你點解即係你唞下先啦， 係咯，唔好做住啦， 係啊。跟住佢就唔得啊，要養假就嗰刻覺得自己真係好天真，冇諗過要養假。但都搞笑，又記得個喺舊區，咁佢啲類似唐一樓，咁喺樓下就坐咗幾個阿伯啦，即係阿伯篤拐杖呢個，因為佢哋坐喺度做咩㗎？即係佢真係坐喺度傾偈喎喺樓下，跟住啲熟客嚟嘅，佢哋喺度義務喺度做個 secure 佢哋。咁有人情味嘅咁樣，咁就都見到呢啲係咯，有啲唔開心嘅啦，見到有啲都覺得都幾得意啊！係， 即係喺望你估唔到啊！喺呢一個最緊要人幫嘅時候，發揮守望相助嘅精神啦。 他當初只需要靜候太陽，期望使膚色被素顏。然后那肌肤叫镜内人自信渐强，期望可得到拥抱的印象，甜蜜还会缺少想象，才就那美丽眼笑一样，期待每一个晚上共赏月亮，要有智慧别求太伤。 必沉迷意世色上，期望中品得根性情至上，然后却惊醒太爱别人难以自强，期望可饰演恋人的偶像，然后要爱杀得高尚，然后要有人离别坚强，然后结婚那对象梦多里藏，最怕靠眼泪来赡养。 上面生活的确是辛苦的，所以有一班人呢，他们都希望得到关注，得到大家的爱护，同样地亦都有一班人呢，选择好像星星月亮太阳那样温暖大家，帮助大家。刚刚听过的是林义文的星星月亮太阳，转个头回来继续敏感时刻的敏感人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8宗源头不明。诊所位于筲箕湾的中医师钟金全确诊，曾经向他求诊的一名卫生署医生亦都初步确诊。伊丽莎白医院有3名护士初步确诊，当中有护士曾经照顾确诊病人。渡船街的建宁安老院一名院友确诊，同院的20多名院友和员工需要送往检疫。再多3栋大厦要强制检测，包括北角东发大厦 C 座，其余2栋位于深水埗指定区域，分别是宇宙街280至286A 以及宇宙街173号。佐敦受限区域强制检测的行动结束，凌晨大约3点半完全解封，大约7000名居民接受检测，发现13宗确诊个案。区内排档和商户朝早陆续复业，有排档需要弃置存货感到无奈痛心，有商户估计会出现倒闭潮。油尖旺区议员李傲然说，收到40个新田地街排档求助，每户损失3万至6万元，促请政府尽快支援商户，提供津贴或者补偿。正是身处深圳的12港人案3名家属，其中2人今日完成检疫隔离，并且已经到看守所探望子女。家属说子女的精神不错，回港之前会再作第二次探访。3名家属分别是李子贤的母亲和大姑姐，以及郭子伦的妈妈。2名当事人上个月因为偷越边境罪成，各被判囚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发表特别讲话。习近平重申要推动多边主义，国际上的事由各国商量去办和掌握，要在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世界卫生组织作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推进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 落實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他強調，中國將會繼續推進科技，中國將會繼續推進科技創新，加大科技投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0,916點，跌8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52點，升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81，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2，人民幣6.478，英磅對美元1.368，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2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3.4美元，賣出1,865.5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天晴，聽朝早清涼，部分時間多雲，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温暖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間温暖，星期五六朝早相當清涼。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三五成群，红到不行，疆途出街原来系咁辛苦噶，站 B 辛苦啦。 民族聲啱啱完，可能大家都比較識我啊咁樣，咁可能係啦，咁就嗰個時候就諗方法，有咩方法可以令大家唔到？跟住我有買個假髮攣毛嘅白色背心啊、短褲、拖鞋、黑框眼鏡、口罩，哇！冇人認得你， 好想見一次啊！ 俾大家見到。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到5點，黃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 Charisma。 而家做紧教学助理的佢，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变得更加成熟主动，懂得有效处理公事，成为一个更加好的教师。 想知道 Charisma 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为什么要为性工作者发声呢？ 咁佢哋都欢迎有时即系啲靓妹仔咁嚟倾下偈啦，咁咁去得耐咧，直情有柠檬茶啦，有时有汤啦， 跟住朋友 系啊系啊，但系我翻到公司俾同事笑嘅，因为同事系做咗好多年，即系同啲地区啲姐姐好熟，佢汤你就咁开心，我食个燕窝咁样。 今集嘅敏感人物请嚟清药创办人兼总干事煲儿。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嘅敏感人物。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休息之前咧，即系同阿煲儿啦，系啦，清药嘅创办人啦，呢一个嘅阿莫莉专门就系帮啲青少女嘅一个机构，就佢听阿煲儿佢之前嗰啲经历，帮啲性工作者咧，其实真系都已经峰回路转啊，简直可以咁去形容。 系，但系咪就系因为帮一啲嘅性工作者，帮呢啲姐姐？幫到你覺得哦，我畢咗業之後，我都決定要投身呢個行業啦。因為其實佢哋都真係同平常人一樣，佢哋都應該要有一個保護佢哋嘅權利咧。 其實都嗰陣時就未諗 太多嘅、不過有啲嘅諗法就係、是，即係頭先講過嗰單兇殺案咧，其實同時間咧，你見到好多媒體報道咧，佢哋反而係好似一個好 juicy 嘅新聞咁咯、即係我哋一般見到啊啲連環兇殺案，有啲女性被殺咧，就即係會好關注啊，或者一啲報道上面個角度係可能會比較傾向個受害人噶嘛。但係嗰陣時我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都啱啱開始接觸到，你當嗰啲醫係即係識嘅朋友，跟住咧你打開嘅新聞就見到就哦，佢哋一個鐘揾幾多錢，跟住佢我記得有啲報紙直情登埋啲受害人嗰啲相，因為佢哋會 post 廣告咧喺一啲網站度噶嘛，但我哋一般唔會 post 受害人個樣喺個報道度噶嘛，然之後你身邊嘅人啦，或者你可能上網見到啲 comment 都係呢啲，唉抵死啦，預咗啦，你。一方面你就覺得那些是一些醫醫一些朋友，另一方面你又看到那些這樣的一些的評論，然後你的腦就想啊，如果所謂那些受害人是一些叫做良家婦女啦，或者普通的女學生定 點樣 呢，一定是即係咩全城憤怒啊嗰啲啦，即係冇喎。咁你就諗啊，即係頭先講話讀書嗰啲啊，原來那些標籤是真的 有的， 有啦。之餘咧，仲係咁影響。事情是人的生命，咁你即嗰陣時就會啲個諗法咧就會好深刻。不過真係到咧係即再呢件事完咗啦之後咧，嗰陣時個老闆都好好嘅，阿嚴月蓮小姐，咁佢好犀利嘅，即佢係即嗰陣時紫藤嘅創辦啦，咁佢都留意到啊，好似越嚟越多一啲網上。嘅賣淫，即以往即講緊十年前比較多係一流一或者即係實體噶嘛，夜總會啊，你要去一個地方噶嘛，咁佢就留意到啊，即多咗一啲網上嘅，同埋都好似年紀比較細，咁嗰陣時咁啱個機構咧就我就年紀最細啦，同埋即實習緊學生噶嘛，佢就啊你不如去了解一下啦，或者上嗰啲網睇下其實有冇啲咩做到啦，咁於是就開始咗。上網去找啦，嗰陣時仲係網上論壇，即係而家咪 Instagram 啊嗰啲，嗰陣時就係網上論壇，同埋咧，我係要 send email 俾佢哋，好似講緊好耐之前，跟住我就揾嗰啲 post 啊，然之後攞咗啲女仔嗰啲 email， 即係佢哋同啲客都係用 email 溝通嘅，咁就試下 send email 俾佢哋，同埋即係開始咗咁樣同佢哋傾偈咯，咁就接觸到一班完全唔同啦，即係唔係一流一嘅一啲年紀大少少嘅姐姐，而係好多。都几细个，十几岁、二十岁咁样。 系嗰时系咪已经系咯，叫做援交？ 系嗰阵时叫援交，我谂系由即系零八、零九到2010年左右啦，开始叫援交。咁、那个 term 就日文嚟嘅。 系 但系其实你话如果讲翻你咁样后生嘅女仔卖淫，其实不嬲都有噶啦。你以前鱼蛋妹啊， 靓、妹仔电影嗰啲， 其实一模一样。不过佢搬咗上网， 但系换咗交际线， 系啦个 term 唔同咗，但系其实都系嗰样嘢。不过当然个即系佢冇一个实体地方啦。以前即系鱼蛋档，跟住之后其实仲有一排系咩？又讲咩 老 泥妹 啊？ 其实一路转嘅，咁 到而家 part time girlfriend。其實都是那樣東西、總之就是他用時間或者是身體和性去換取金錢或者其他東西、但是就放上網這樣咯，咁所以就慢慢就接觸多咗啦。 但系而家越嚟越多網上去接觸，你哋咪更難去幫佢哋咯？會唔會嘅咧？ 會噶，因為本身互聯網就係你將件事地下化咗嘛。但係其實是多。因為我們看到你譬如如果以前夜總會見工呢，其實有個門檻的嘛、你要走入那間夜總會其實挺得人驚的嘛，如果你沒你成世人我沒事沒幹沒去過那些地方呢，你是要有個鼓起個勇氣去過夜總會，然後即是你要見人是害怕的嘛、但你 Internet 呢是不用的、即是個門檻低了、我只要 post 東西上網，那時候都有問那些女仔啊，你或者間中現在都會問你、你怎樣學入行的、總之人哋個 post 咁樣寫，我其實唔知個字點解嘅，我 copy and paste 咯、我咪自己 post 咁，嗰個人同你講嘢，你咪開始同佢講，即係成件事簡單同快咗好多。所以雖然佢地下化咗，其實但係因為本身啲年輕人佢哋慣咗個溝通方法係咁樣， 就海量咗， 海量咗， 用海量去形容真係 係啊，又多咗啦，又方便咗，又容易咗。 而家直情好似好平常咁啊，成件事已經去到 係啊，所以冇話嗰啲咩壁壘圍窗嗰啲咁樣嘅嘢㗎啦，咩又咁老套。其實係啲女仔自己選擇㗎喎，可唔可以咁講啊？ 一部分啦，因為其實佢嗰個選擇咧都要睇嘅。其實你話貪得意思嗰啲都有，但其實我哋見咧都係九成九，其實大部分本身佢係有個金錢嘅問題，或者遇到啲困難，佢揾唔到一個方法解決，所以佢咪哦呢、這個好似可以試，佢咪試咯。咁但係其實去翻轉頭，其實同以前老泥妹啊。魚蛋檔呢一路都冇變過，佢嗰個壁壘圍窗呢就唔係俾人指用啲窗指住，而係嗰個貧窮或者家庭或者佢遇到其他嘅問題，令到佢要搵呢個方法去解決囉。 可唔可以講啲例子，或者你遇到嗰啲女仔佢哋嗰啲經歷到底係點樣啦？係咪真係其實冇變過嘅程度係點樣咯？我諗我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想知， 我都想知， 好多啊！即係我咁多年咧見過一啲咧，其實都覺得好 surprise 嘅。你冇諗過，原來仲會有啲情況嘅。比較即係我記得啱啱入行嗰陣時識咧，就有個女仔咧，佢揾我哋個機構一開就多一啲，即係主要係健康為主啦，咁鼓勵啲女仔嚟做檢查，咁我哋先見到佢真人，咁你先可以同佢傾偈，知道點解啦。咁個女仔擔住支煙出嚟同我哋做艾滋病檢查啦，我哋中心都會有嘅。咁樣咧，佢係嗰種，其實佢好後生嘅，佢十。識佢嗰陣時十八九歲啫，但係佢嗰個人咧個成熟同埋好老練，即係好似已經多年嘅經驗咁樣，阿姐級咁樣。咁瞭解耐咗咧，原來佢真係十三歲就開始做啦。 十三歲。 咁所以咪我識佢嗰陣時佢十九歲嘛，即係佢已經做咗六年。佢唔係江湖未重，佢除咗江湖未重之外咧，佢仲係好成熟， 人生歷練㗎。 係啊，咁了解之下咧，原來佢就係十三歲嗰陣時就已經冇讀書啦。咁就係幫佢阿媽還呢個賭債。咁咧，佢咁多年嚟咧還我還到我識佢嗰陣時十九歲，其實都還咗七十幾萬啦。 哇！ 跟住佢仲未計佢，其實佢講有講佢爸爸都有即係可能即 係人 冇佢爸爸都有幫手嘅，咁但係即係冚唔到咁多。咁就所以佢其實同埋你同佢傾偈好得意嘅，佢覺得呢個係好合理嘅一件事。 即係因為阿媽揸人賭債，所以佢要出嚟 幫手，因為屋企人同埋你嘅即係一般我哋覺得啊，係咪即係啲女仔咁樣出嚟做啲唔好嘅嘢，係咪都曳啊啲咧？就係我哋成日覺得相反啊，即係佢係太。對屋企人太好 啊，太孝順啦！ 我哋啲社工同事有陣時調翻轉咧，一般即係好多情況嚟啫。啊，你要錫你爸爸媽媽啊，同爸爸媽媽關係好啲。我哋有時係調翻轉咯，你唔好理佢啦。即係呢個賭債係你媽媽嘅責任，唔係你嘅責任。佢要揾人幫手，佢要接受即係一啲治療，或者佢要面對。但係因為你諗翻佢嘅情況，佢嗰陣時十三歲，佢邊度？諗到呢啲嘢啫， 係一定係聽媽媽話嘅時間嚟噶嘛，嗰個時間係 係啦，同埋佢當然啦，咁佢都識到一啲朋友 啦， 因為都係佢爸爸媽媽都係撈偏多嘅屋企人，咁佢所以佢細個啲朋友都係撈偏多嘅，咁你喺嗰個圈子有人同你講你咁樣可以揾到錢嘅，咁佢就會覺得好理所當然，所以。我哋嗰啲女仔好多都係咁樣，其實佢個本人咧，我哋識落都幾乖，即係同屋企人關係又好，但係偏偏就可能即係佢嘅背景或者 複雜嘅，其實 好複雜，好複雜係啦。咁譬如另呢、這個就我哋，但係佢我哋前幾年咧，佢已經冇做啦。咁佢就開咗一間鋪頭仔，即係個老闆啦，係啦。咁佢媽媽嗰個問題就係我哋社工同事都建議佢點樣去，即係戒賭嘅方面啦，同埋真係要佢 set 一啲界線咯，即係你唔可以永遠咁樣幫你媽媽咁樣冚落去，同埋同佢傾偈都心酸㗎。即係佢嗰陣時十九歲，我哋同佢傾，其實你有冇諗過第時做咩？因為呢一行都。青春繁榮啊，呢個 term 好靚，但係咧，真係你廿幾、三十幾、四十幾，你冇可能永遠做落去噶嘛。其實佢都有自己想做嘢嘅，但係佢都講翻，我十三歲做到而家，我都冇做過其他嘢。冇翻學 係咯， 咁我做啲咩咧？佢有一段時間直情去考 DSE 添嘅，自己報名，佢都儲到少少錢嘅，去報一啲即係夜校嘅私校，私校，但係佢日頭翻嘅。咁佢個 schedule 佢好勤力嘅。你諗下，佢十三歲做到十九歲，還到呢個錢，仲自己儲到錢，其實係好犀利噶。佢好勤力嘅，朝頭早翻嗰個嘅私校係八點幾噶嘛，咁翻到四點咧。 他就来我们补习，因为他中二开始就没有上学了嘛，所以他要补习追那些是很难的，即对于他来说譬如是负五乘 A 你不是写负五 A 的、他要想他会问我们我写负 A 五零怎样怎样写啊样、因为他好基本嘢，佢真係冇讀過嘛，所以佢要追翻好難嘅。咁跟四點幾過嚟補習啦，咁補咁長下食個飯咧，咁佢就會去夜總會翻工啦。跟住第二之後係咁八點， 跟住又翻學啦。 係啊，佢好辛苦，佢好勤力嘅。不過最尾咧，因為真係程度差太遠啦，佢係有佢旅遊啦，同埋譬如中文呢啲合格嘅，但係英數呢啲咧，我覺得太難啦。咁、但係佢都話即係試過， 盡咗力啦， 係啊。同埋而家其實都闖出一片天啦，因為佢都係一個嘅小店嘅老闆啦。 係啊，唔錯。我哋間唔中都有去佢度揾下佢啊，即係幫襯下，覺得幾好喎、咁樣啦。 係。 咁呢個都開心嘅，但係你諗翻佢前面經歷，其實真係好辛苦。 而家幾歲啊？佢 而家先25、26，但係前面嘅人生已經經歷咗好多嘢。你同佢傾偈，你真係覺得～哇！你好似个灵魂好似去到四五十、五六十咁样噶啦，咁样咯。呢个经典仲有好多都系，其实都有啲类似。 即系其实都系家庭背景都相对比较 系啊， 复杂，但系个人就比较乖或者唔系咁， 有啲甚至系单纯咯。我哋觉得 系都系文静多噶啦，因为通常听你咁讲 都有嘅。但我哋见到比较共通点就系佢哋嗰个我哋叫做一啲 network 啊，即系社会嘅支援嘅一啲网络咧，比较薄弱啲嘅。譬如我哋另外一个，譬如佢18岁啦，我哋佢打嚟嘅时候，其实即系只系话佢要验身，即系检查，但系又喊啊咁样啦。咁后屘同事问咧，就原来佢系俾个客强奸咗。佢仲要即系佢唔够胆报警，咁佢只系话我想检查，我想知道自己有冇病。咁但系我哋同事觉得唔望落去唔好对路，问先知道原来佢啱啱经历咁嘅嘢。咁佢分享翻，其实佢系真系屋企咧，爸爸妈妈都冇翻工嘅，长期病患嘅，咁样都有打啲散工嘅，但系其实都好勉强咁样嘅维生。咁佢自己考完 DSE 之后咧，个成绩唔系几好，咁佢就想去报一啲即系叫做师资嘅一啲嘅10 degree 嘅学位。咁但系咧，佢又唔想辛苦爸爸妈妈攞嗰个钱出嚟，同埋佢都对自己失望啊嘛，觉得自己成绩。自己考唔到，咁所以佢就谂啊，好似咁样搵到钱。咁到佢约个客出嚟第一次， 即系佢第一次经历已经遭遇到唔好嘅事。 咁其实佢已经想走噶啦，咁佢都发现都唔得啦。咁但系咧，嗰、那个佢又冇彩，佢遇到嗰个咧就唔系普通个客，嗰、那个人咧都系一个惯犯嚟嘅。咁佢除咗强奸佢之后咧，仲有冒警啦，就话俾佢听我系警察啦，唔得咁样，我而家要拉你嘅，咁你就要。同我發生一次性行為，就要錄低佢。 唉， 咁樣咧，我就放過你啦。類似即係咁樣嘅情況，所以佢好驚。佢揾我哋嗰刻咧，咁我哋聽到係初頭有少少即係好衰咁想笑，因為佢講嗰個反個過程實在太假啦。但係即係佢，我哋諗係咪真嘅？你係咪整蠱我啊？點知原來真係真嘅。咁佢真係信咗啦，同埋都幾好創傷嘅嗰個感覺，係嗰個人咧仲會即中。撳住佢啦，你同埋要講一啲嘢，講你好 enjoy 咁樣啦，咁所以對於個女仔係好 trauma 嘅。咁到我哋後屘了解咗，即係同佢去醫院啦，同咗報警啦，咁先咁就拉咗個人啦，都好快。咁我哋先有時間坐低，其實了解啊，你即係問翻佢前 面點解啦。咁樣 咁咧，但係就即係同時咧，真係抌心啦。原來咧，佢唔知道呢個世界上有一樣嘢叫關窿嘅喎。 哦，系咯，可以借钱噶嘛， 系 嘛、 啊？但即系我哋同时了解翻，就明白佢嘅情况嘅，因为屋企都系新移民啦。其实佢同埋好静，即系又好静。佢学校咧冇乜朋友，咁同啲老师都唔熟。咁然之后咧，佢自己又觉得好内疚，自己考啲成绩唔够好，就觉得应该我要去搵呢嚿钱嘅。咁、所以就发生呢啲事。但同事知道嗰下就吓唔使噶，其实你早啲有人同你讲，你根本。唔会发生呢件事咯，咁样，咁所以其实好多 case 我哋见到都系类似咁嘅情况咯。 除咗呢啲之外，我听完你咁讲，好单纯啦，比较文静啦，但系有一啲咧，亦都系因为爱嘅，因为我成日上网睇到好多 case 都话，我男朋友叫我出嚟啊，或者我太爱我男朋友啦，即系我想问一下呢一样嘢，又会唔会只系我自己喺网上面或者喺电视机见到，而现实生活中系未必会出现嘅咧？ 系都会有嘅。即 頭先講話好多係錢啦，因為始終講緊你華人社會，其實呢個都大家都仲有啲保守噶嘛。雖然話多咗話上網、交友或者係揾伴侶咁樣啦，但即仍然都係保守嘅，所以大部分人唔係去到嗰一步咧，你都唔會話去到即係要賣性呢個部分嘅。咁但係我哋觀察到而家，因為都網上交友多嘛，都幾多年輕人咧，佢係好奇嘅心態啦，同埋佢真係想有人同佢傾偈，覺得悶，咁所以就會出一啲 post 喺一啲社交媒體度。咁其實佢有一啲，其實佢又唔係想賣，佢真係想有個完全唔識嘅人去呵護佢啊，同佢傾偈都會有嘅。同埋近年咧都會多咗一啲case 咧，其實佢個背景都幾好，即係讀緊嗰啲女校名校啊，屋企環境幾好啊，但係佢就想用呢樣嘢去即係令到啲人爸爸媽媽或者即係身邊嘅人關注佢咯，即係有少少好似 replace 咗我哋以前見啲女仔冇介紹， 係 即係咁樣去吸引關注噶嘛。 佢就用援交呢個方法， 係啦，咁都多咗啲，同埋嗰啲都。咁啱啫，嗰幾個都係一啲名校嘅女仔啊，讀書壓力好大啊，大到係其實有少少即係我哋見到有啲精神健康有啲問題噶。咁然之後，譬如我哋連出咗事咧，揾佢爸爸媽媽咧要報警噶啦，已經係揾唔到嘅喎，揾 call 大人咧係司機嚟接嘅。你揾唔到爸爸媽媽，因為出咗 trip 或者真係好忙， 即係平時都冇乜人理佢啦。其實所以要攞 attention。 跟住有啲真係都幾細個，你問啊，你屋企有冇大人啊？喂，嗰人就知。同我妹囉或者細佬啦，即可能仲有一個兄弟姐妹。咁呢啲都即係你剛才講中講，佢真係佢未必話啊、哎、我想愛，但佢係想有人陪啦，想要關注啦。其實有啲我調返轉，其實係覺得個客有陣時會反而調返轉俾佢哋利用咗。即係比如話咩都得唔到，但係要俾一堆錢同佢迪士尼啊，同佢做好多嘢啊。但係就係純粹陪佢，調翻轉佢陪嗰個女仔咁，都有嘅咁樣咯。 但係如果好似好老土咁樣，即係好似頭先莫莉之前講啲為仔為咗個男仔為咗個男朋友，我出嚟係啦，拋個身出嚟、 有啊， 即係嗰啲老土嘢， 俾錢男朋友要錢周轉啊。啲都有，好老土， 好老土。 我哋成日聽噶，就我哋成日聽到，即系同啲女仔傾完偈之後，啲同事都講翻，有冇搞錯？即系個女仔喺你前面，我哋好少會咁樣啊！有冇搞錯啊你咁？因為你都要了解咗佢嘅情況先嘅。但係都幾多，即係有一啲係咁嘅情況，係男朋友或者係屋企人真係需要錢，咁佢就要幫手。 真係呢世界，即係太陽底下冇新事啊！簡直係 係啊！你好彩嘅，冇遇到衰人嘅，就可能啊，真係可能食餐飯冇事。 係冇錯，但係即係而家越嚟越喺網絡世界，網咧越嚟越複雜啦，係咪啊？個演變其實都好緊要啊！下一次我哋繼續可以同阿波兒一齊都傾下。 好。 被谁寻开心，横起心，唯有当等分界极与笨。为了有高职，有自由值千金，为自尊心，唯有当不想受困。绝未想被同情，就算输给爱情，为何尚有半秒想放弃生命？活得正，哪敢哭得尽兴，手拍没人递，是更羞愧的罪名。浮花及飘动，那双手也复吧。为了想。 通拥抱后能被松开，若被抛开，唯有当这手臂未存在。为了看穿依靠别人是悲哀，实在不该，唯有永久的自爱。自问非罪名，女人输给爱情，为何颓丧到似失去了生命？但自吹自擂，更想哭得尽兴，羞愧地承认，也想某君认领。 刘美君嘅浮花， 即系睇下波儿咧，继续都系咁讲话，即系每一个性工作者，佢哋背后嗰啲故仔咧，磨砺真咁多年嚟都系呢啲嘅理由啊，即系好唏嘘啊，其实真系。 系啊，即系又系还钱啊，还债啊，屋企人啊咁样。 系咯，点样走出呢啲框框咧？真系。 系听到呢度咧，其实我觉得唔够厚噶。 嗯， 系啊，我哋下个礼拜继续请波儿上嚟。 系啊，所以继续要留意我哋敏感时刻嘅敏感人物啦。 呢个时间又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拜拜。